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Lesson 10, 第十课。10这个字啊，数字就是 T-E-N, 10。我们已经学了 one, two, three, 你第三那个三的时候啊，不是第三 ,three, 那个舌头先吐出来 ,T-H-R-E-E, three, three, three, three, 发一零，舌头要先吐出来 ,three, 四叫 four, 五叫 five, five,F-I-V-E, five, 不是 five, five, five, 那个 V 的音几乎听不见 five, five, six, 就是六 S-I-X, 七 seven, lesson seven, 八 eight, eight, 九叫做 nine, nine, 不是 nine,叫 nine, 十叫做 ten, lesson ten, 第十课。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也是个有，但他们是要用 there is 或是 there are 开头。好，那跟前面我们所教的 have 或 has 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不要看课文内容，来用听的。当我们用 have 或者是 has 的时候，前面的主语，主语就是个脑袋，就是句子里面的脑袋，也就是指的是这个人，做主语的这个人呢，必须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比如说约翰，约翰有一个大家庭，这个时候我们叫说 John has, John 是他，所以我们要用 has。 我们中文在语法里头叫做第三人称单数，还是讲这个大家头就大。好，你就是不要管他，就是一个人讲他的时候，我们都要用 has。 John has a big family, 我们教过 family 这个字， a big B-I-G, he has a big family。那么我呢，你呢，我们，你们，包括他们，很多人，两个以上的人，我们就要用 have, have. I have a big family. You have a big family. 你有一个大家庭，包括你也是有一个 have. 那么你们也是 you 啊， you have a big family, 你们有个大家庭。好，我们有个大家庭， we have a big family. Peter and I, 我们是一家人， have a big family. 那都用 have, 两个人以上。好，狗狗呢也是有生物的东西，动物啊，我们讲的是这个动物啊，猫啊，老虎啊，狮子啊，它也用 have 或者是 has。 动物的它用 it 开头，我们说 the lion, L-I-O-N, lion 就是狮子，这头狮子 the lion has a long tail. 有一个好长的尾巴。Has, H-A-S, a long, 一条长长的 L-O-N-G, tail, T-A-I-L. The lion has a long tail. 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是不管是动物，不管是人，我们都可以用 have 或者 has 代表有。但是大家就来听了啊，如果我们在讲中文，这个主语听起来好像是地方的时候，哎，场所或地方或建筑物，那个时候我们中文可以加个有哦。你看，车站有好多人哦，车站就叫做 the station, S-T-A.T-I-O-N Station 就是车站，你能说 The station has many people， 哎，那就不可以哦。 The station 是车站，它没有办法拥有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要用 there is 或是 there are 来帮忙了。好了，这个 there放在句首，我们的大写 T-H-E-R-E There 后头加 is 不可以翻成那里是， There 本来是那里， There 这里叫 here。 好，可是 there is 或是 there are 他们两个搭配使用的时候，万万不可以翻成那里是啊，不可以翻成这样的说法。那要怎么翻呢？要翻成有，只能一个中文字有。所以车站有好多人，好心想车站，因为它不是生命的动物或者是人，就马上要脑筋就要想到 there is 跟 there are 开头。用 is 的时候要放单数的名词，一个人。 There is a man， 一个男人。There is a girl, 一个女孩 a girl. There is a boy, 一个男孩 at the station, 在车站那里。好，我们用 at, 是指的在车站。我们不强调他在车站里面还是在车站外面，我们只讲车站那边有个人。他可能就只在车站门口那边或者里面一点点。都可以，都有这种可能。如果说车站里面有个人，有个男人 ，There's a man in the station。那个 N-I-N， 我们在中文里头叫做介词，有人叫做介系词，它其实就是表示一种处于空间的一种状态，是处在什么状态 ？In 是在里头 ，at。在那个地方指的是建筑物，未必是在里头，也可能在外面门口附近等等，里头外头都有可能。好，所以英语啊，英文啊，在开始我们从头来学的时候呢，07点的时候，小地方都要注意，以后我们都会再提到，你慢慢就会跟着赖老师来学，越学越正确，越来越就了解。因为我以前英文也是不懂的啊，很痛苦啊，后来经过这个很痛苦的自己苦读之后，哎，也搞通了，一搞通之后太简单了。这样好，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这个句子里头，我们发觉 there is 果然是放单数的名词。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句子，池塘旁有只青蛙。池塘旁，那就是指的是一个地方啊，所以你就不能说池塘旁 has a frog， frog F-R-O-G 就是青蛙 or frog frog frog frog 青蛙，你看有点像它这个形声字 walk walk walk walk walk walk walk frog frog青蛙的叫声， 所以英文也有形声字，我们想呱呱呱呱，那也是形声字，呱呱叫这样子。好，所以你那个时候就不能讲说池塘旁 has a frog， 池塘旁是一个场所，所以你要先了解池塘怎么说。池塘啊叫 pond， P-O-N-D， 那听起来有点像胖的，好好胖的，瘦的，肥的等等。哎，那个不是啊，这样念 pond， 那个的绝对不要念得很强， pond， 那个的要念出来的时候你把它切住， pond， pond， 甚至听不到都没关系， pond， pond， 人家知道你要有一个的在那边。好， there is a frog， 因为青蛙是一只，所以用 there is。那有许多青蛙呢， there are many frogs， 就改用 there are， 或者用 many， many 就是多的意思，许多的 many， many， many， 不要念成 many 啊，我们在教音标的时候，不是在教字母的时候交代的很清楚了。 There are many frogs by the pond， by 就是介词，就在什么什么旁边。我必须要清一下喉咙哈，就叫 clear， I must clear my throat， C-L-E-A-R， clear 就清一下， my throat， my 就是我的， throat 是喉咙， T-H R-O-A-T， must 就是必须， I must M-U-S-T， I must clear my throat。 好，清理完毕之后我再说一遍，池塘旁有只青蛙，池塘旁是一个场所，需要靠 by 来帮忙， by the pond， by the pond has a frog， 那就错了，因为 has 或者是 have 的时候必须是人或者动物做主语，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是场所，就赶紧就把 there is there are 放在前面，青蛙是一只，所以用 there is there is a frog by the pond， 门边有个小男孩，你也可以同样的造句啊， there is a boy by the door， D-O-O-R， by 就在旁什么旁边，你看你马上可以举一反三了，多棒啊。 by the door， 树旁有个女孩， there is a girl， G-I-R-L， girl by the tree， 你看你马上就可以这样造句。好，我们看第二个句子，他说桌下呢有只狗跟猫，当然这只能造句啊，可以这样造，在生活里头狗跟猫在一起呢通常是打架的，不过也有呢从小他们就养在一起，所以呢从小感情也很好的也有，所以这种情形还是会发生的。所以你看狗跟猫合起来是几个动物啊，两个，然后呢桌下，他那个虽然你中文桌下是主语，可是呢有就不能 have 或者 has， 所以 under the table， table 是餐桌， table， table 有一个 L， 所以呢舌尖要抵上去哦，不要念 table， 你即使念 bow 我就知道你的舌尖没有抵上去。Table， 英语要讲的地道，那你就要照老外的规矩来讲念。Table， table， under 有一个 R 卷舌音在句这个词尾啊，所以 under， under 不要念的 under， 不是 un， 是安全的安， under， under 啊，有点像肚子饿的饿。 under， 那就对了。Under the table， 所以 there are a dog and a cat。There are a dog and a cat， 因为是两个动物了，所以前面用 there are。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句子，我把它念完。餐桌下有只狗和猫。There are a dog and a cat under the table。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桌子，叫 desk， 它也是桌子，不过那是书桌。我们是 D-E-S-K， 念成 desk， desk。 好，他说书桌上有一本书和铅笔，还有一支铅笔。我要问了，请问书桌上在什么上面？那个介词要用什么呢？要用 on。 很多人念成 on， 你念成 on 的话就变成 ong 了，有 g 的话才会念成 on， 那个鼻音出来，没有 g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是 on 啊。所以不要再发，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岛，我们都是念成 on， 不要念成这样念，念安全的安 on。有的那个外国人嘴巴更稍微圆一点 ，on on 都可以，但绝对不要念成 on， 或者也有人直接念成张开的 on on on on the desk， 再也不要念成 on the desk on the desk on the desk。有一本书和铅笔，几样东西，两样，是 there are。A book and 后面要用 and and a pencil， 可是我这边做怪了，你看我用的是 there is a book 开头，我怎么用单数了呢？ there is a book， a book 是单数嘛，因为一本书嘛，它后头用 with a pencil， 那个 with 不是连词，那个 with 是介词，跟着一支铅笔with a pencil， 所以你用 with 的时候啊，那整个后头是一个介词短语 with a pencil， 所以啊它是用来修饰前面的 a book， 所以整个句子看来它只有一个 a book， 附带着一支铅笔。所以虽然中文也是这么说，它这个书桌上有本书和一支铅笔，可是你要用 there are 的时候，你后头的 with 要改成 and， 所以就变成 there are a book and a pencil on the desk， 但我故意用了 with， 所以就变成 there is a book with a pencil on the desk。 同理，我们把上一个句子哦，他说餐桌下边有只狗还外加着一只猫。好，我也把 and 去掉，改成 with， 那你前面的 are 就要改成 is。 There is a dog with a cat under the table， 你看这个小地方我们都要注意哦。好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句子。每逢礼拜天的时候啊，公园里总是有许多人。每逢礼拜天的时候叫 on Sundays。Sunday 就是礼拜天，以后我们会教大家礼拜六啊礼拜五怎么说啊。Sunday 那个前面的介词要用 on Sunday， 我们是叫做时间的副词或者是一种短语。那如果不加 s 是指的是这个礼拜天，比如说这个礼拜天我要见你，I will see you on Sunday. I will see you. See 就是 S-E-E. Will 就是将要。好，这是一个助词或者是助动词。W-I-L-L 我们还没有教到。I will see you on Sunday. 那是指的这个礼拜天我将会去看你。但如果说 on Sundays, 加了个 s， 那个念成 z。On Sundays， 那就是每逢礼拜天的意思。所以每逢礼拜天啊，这公园里一听，这是场所，所以你就不会用到 have 或 has 表示有，一定要用 there is 或 there are。总有许多人，所以许多人叫 many people 是两个以上的，所以你一定是 there are 开头，养成习惯。There are always， always 是强调的一个状语，也叫做副词，叫一直或者总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中文是可以放在句首，在英文里头这种时间短语啊都放在后头。公园那个字叫 park， 因为有 r， 所以不要念成 park， park 是英式英语，它不卷舌的。在美式英语里头 ，park， r， r， 就是 park， park， in the park， 在公园里，所以大家会用 in。来，我们这个句子再说一下。每逢礼拜天，公园里啊，总是有许多人。There are always many people in the park on Sundays。好了，我们接下来看，据了解说。There is 跟 there are 中文怎么说的？我讲的叫做有。这种有用 there is there are 的时候，在中文里面的主语一定是常说。车站有个人， There is a man at the station。 火车站 The train station， T-R-A-I-N， train， 可不要念成 train， 发 A 的音， traintrain station， 公交车站 bus station， B-U-S， bus， 不要念成 bus， bus， 肚子饿的饿饿 bus， 公交车站那边有个人， there's a man at the bus station， 公交车站里面有个人， there's a man in the bus station，那强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用 in， 但不强调的时候我们都用 at。 了解了吗？好了，现在我就要考一个用法了。说这里有个人啊，你要怎么说呢？你还是要乖乖的用 there is 开头。 There's a man here， here 就这里 H-E-R-E， here。 There's a man hereThere's a man here. 那里有个人呢？ There's a man there. There 是那里，单独用的时候叫 there. 所以呢，有个人就要用 there is 或是 there are. 那里有两个女孩子， There are two girls there. 这里有两个男孩子， There are two boys here.但有时候呢 here 或者是 there 放在句尾的时候，前面还会加一个 over， 表示一个距离。哎，这里有两个男孩子， There are two boys over here， 你不见得加 over， 你讲 here 就好了。 There are two girls over there， over there， 所以单独用 there 就是那里，单独用 here， here 这里，我们就这样说。好，再说一遍，这里有个人， There's a man here， 这里有三个女孩子， There are three girls here， 那里有一棵树， There's a tree there， 那里有一只青蛙， There's a frog there。 像这些东西我念的时候很顺，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会讲不顺，但不断的练习，不断的这样复习，你一定会学的是非常的棒。我常讲说学英文要学的少，滚动式的学习，每天一点一点这样学习，而这样子就越来越流利了。我现在用正常的速度来念一下。 There's a frog by the pond. There are a dog and a cat under the table. There's a book with a pencil on the desk. There are always many people in the park on Sundays. There's a man here.